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钢琴世界为您带来的是内田光子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奏鸣曲、 F 大调奏鸣曲、降 E 大调奏鸣曲、 G 大调奏鸣曲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